播1033广播书场。 房树安抓住郭长达是皆大欢喜，老少的英雄啊特别的高兴，总算这场争斗没白打，把这罪魁祸首给擒获了。但是方树安可没瞒着，把那老头的事他说了，问大伙这老头究竟是谁，可这么多高人就猜不出来。徐良说这么办吧，这老英雄不说了吗，将来他还要露面，还要帮咱的忙，咱想办法用人情靠，也不能让他走了，到时候咱们一块谢，能让人家白帮忙吗？但这件事情也得奏明相爷和皇上。简短结束，大家休息了那么三两天，把郭长达投入开封大牢，另外找郎中给他治伤，不管他犯什么罪还得治伤啊，在没处理以前他这条命再没了不就麻烦了吗？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四弟仁宗的耳朵里了，皇上大喜，升座八宝金殿，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全都到齐，包大人率领老少英雄也来在金殿，详细的向四弟仁宗奏明了打八王擂破莲花观的详细经过，并把立功的人名单呈递上去，同时还开列着为了救八王，为了破莲花观死去的人和受伤的人名单。仁宗看罢之后不住的赞叹呐，罢了啊，难为各位出生入死救了我的王叔，确实立下了大功啊。皇上马上传旨嘉奖，命光禄寺大排宴宴给老少英雄贺功，尤其是开封府请来这些帮忙的，按道路的远近功劳的大小开始赏赐，最少的是黄金100两，最多的是黄金3000两。但是等发放奖的时候，这些高人早都散去了，什么时候走就不知道，没一个人领这份赏的。最后包大人没办法，又把这些黄金交给四弟仁宗。仁宗闻听不住的点头，哎，真高人也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，视金银如粪土啊。皇上只好又把黄金收起来。那么这些人都走了，王元也走了。王元在临走的时候拉着徐良的手谈了半天心里话。王元说，我呀是个怪人，本来我想找你多盘踞些日子，咱爷俩好好处处，但是我也有点闲事，我打算到海外金角岛看看我老师万年古佛，然后我再回来。我听说三教堂和东海小蓬莱都拉好架子了，早晚必有一场特殊的大战，到那时候我本身事儿没了，我回来再给你帮忙。徐良是千恩万谢。那么这些人都怎么走的，上哪儿去了，咱不必一一交代，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，他们办什么事就办什么事，先言少叙。皇上又降旨意，郭长达定为极刑，从开封府提出来，绑在云阳市口 万剐凌迟，最后把人头砍下，挂在十字街示众。其他被俘的那些贼，有的开刀问斩，有的判处徒刑，都得了应有的处分。可他莲花观那么大一座古刹禅林，被一场大火烧成了焦土，就不复存在。皇上还降了一道旨意，恩准白君瑞奉旨完婚。在前文书咱说了，白君瑞和蒋平为了盗取九子莲花，到了盖家庄认识了盖氏妇女。盖天仇的女儿龙女盖飞霞许配给他了，而且当面说的明白，年底就成亲。那说话能不算数吗？婚姻大事，蒋平把这事儿如实跟包大人说了，包大人如实起奏，所以皇上降旨恩准，从国库里拨出了白银10万两，修造白的将军府，就在开封府的西院，把这府地给准备好了。等云瑞成亲的这一天，这个热闹劲儿那就甭提了，整个东京全惊动了，四乡八镇看热闹的人也来了不少，三亲六故也齐来祝贺，一直热闹了将近半个多月。在这一段时间，哎，东京汴梁非常太平，开封府也清闲无事。转过来年，上半年还是平安无事，甚至小案子都没发生过，大伙从来没感觉过啊这么自在的。光阴似箭，转眼到了来年7月，这一天，白云瑞、蒋平、徐良、房叔安等人正在校尉所闲谈，门上人进来了。徐三将军，白将军，门前来个道士要求见你们二位。徐良就一愣，哪里来的？他说他是从山西万里白树林来的。山西万里白树林什么事情？说给二位将军送书信来了，请他进来。 是。 蒋平把小脑瓜一扑棱，梁子，要来事儿，你看着没？恐怕是三教堂的吧。言还未尽，就听见脚步声音，门上的人把帘撩起来，从外边进了个老道。这老道能有30多岁吧，风尘仆仆，一看就是走长途来的。连眼之毛和眉毛上沾的都是尘土，背后背着个包，来在里面。门上人给介绍，道士看见没，这就是你要找的徐三将军，那位是白的将军。老道赶紧打问讯，无量天尊，贫道给二位将军行礼了。 啊，免礼免礼。道长一旁落座，谢座。 这老道坐下了，徐良就在问他：“请问道长，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来？”“ 山西万里白树林华山修罗刹三教堂。”“ 哦，要见我们两个有什么事情？”“ 奉我家堂主所差，给您送了封信。” 说着老道把身上的包解开了，取出一封信，双手呈上。老心儿把信拿过来递给白云瑞，白云瑞一摆手：“三哥您看吧，我站在您身后看就行。”徐良把这信拆开了，一看这落款，他就一愣。落款是俩人，头一个金灯剑客夏随良，第二个翻掌镇西天方天画。 三教堂的大堂主。老心儿吸了口冷气啊，金灯剑客终于露了面了，这个老家伙给我来信干什么？他一看这个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，今年九月初九正好是僧道俗三教英雄盛会，按着三教堂的规定，每五年举行一次盛会。到了这一天，各门的门长、各派的派主都得到华山修罗刹聚齐。今年正好是庆祝大典，因此发下800多份请帖，五宗十三派81门的人都得参加。按规定，白云瑞、徐良不够资格参加，他俩既不是门长又不是派主，为什么给来封信呢？就因为两个人是后起之秀，名誉太大，特约代表参加，要让81门大伙见识见识这两位后起之秀。所以这信封里头还有大红烫金的请帖两封，一封给徐良，一封给白云瑞，让他们九月初九是务必赶到三教堂。老仙徐良看完了交给白云瑞，云瑞看完了交给蒋平以及在场的人。徐良跟这老道说，你这是从华山来，正是够辛苦的了，请到下面待茶，不必着急，我们好好商议商议。 是，我们大堂主交代的明白，无论如何呢，让我把确定的信儿得捎回去。 那好了，来人吧，把这位乡长请下去，好生招待。 扎事儿。 老道下去了。徐良这会儿，大伙把这封信就看完了。有几个听着信儿的，东方侠智化、双侠盯着蓝丁、赵慧，大伙也陆续来到。大家就议论这个事儿。 南侠展雄飞说：“梁子，你的意思是去，不去呢？ 我拿不好主意。张大叔，你说呢？” 我看还是不去为妙，不去不等于怕他们。我看夏随良和方天化没安好心呐。 郭长达伏法了，莲花观破了，他们能甘心吗？ 名义上是三教英雄盛会，实质上借题发挥，拿你们出气。 孩子，别理他，干脆你拒绝，没工夫参加。 爱虎在旁边一听站起来，站着说，我不乐意，你说的不对， 既然三教堂家大红烫金的请帖来了，我们不去那叫失礼，再者一说，很明显我们是怕了他。 我同意我三哥和老兄弟去 闯荡闯荡，他三教堂有什么了不起呀？他金灯剑客下随良还吃人怎么的？要不去，三侠五义小五义丢了人了，咱们开封府栽了跟头了。所以年轻人都同意去，上年纪的人顾虑重重就不同意去，大家是争论不绝。徐良回过头问白云瑞，老兄弟，你的意思呢？ 三哥，我说的不一定对啊，我看咱还是去。 哦，为什么呢？ 您看方才各位都说了，人家先礼后兵，派人专程来送信，有请帖，写的也挺客气，咱没挑啊。咱们说人家想要报复，那是猜想，我们有什么根据？ 没有。或许呢，人家没想报复，我真开这个三教英雄会。你说咱们要不去，岂不被人耻笑呢？另外，我爱胡五哥说的对，我们是三侠五义小五义啊，我们不能叫别人看哈哈笑啊。不去这俩字儿，我们这个嘴不能说，就他再危险，我们也得看看，刀山咱得爬，油锅得跳跳，不知三哥意下如何。老兄弟，我看这样吧，咱们两个人不要一起去，你呢跟我弟妹新完婚，小夫妻的感情是好，你呀就在开封府，另外府里边也离不开你，三哥我去一趟，如果就是普通的英雄会，我开那么三天两天的我就回来，如果不是那么回事情，我呢也能把消息给你送回来，到时候咱们再商量，老兄弟你看怎么样？哎，三哥，您把我当成了贪生怕死鬼了，我在家叫您去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如果三哥您乐意的话，您留下我去，我也跟您似的，要是普通的会我就开两天就回来，如果要有变故，我再把消息送给三哥，到时候咱们再商议对策，你看怎么样？老兄弟，还是我去合适？不，一定得我去，这哥俩争起来没完了。就这么的，也没做出最后决定来。蒋平一看那老道人还在这听信儿呢，四爷一想先把他打发了，就这样把老道找上来，告诉他你回去上赴金灯剑客和你家大堂主方天化，你说请帖和信我们都接着了，非常感谢，我们届时一定参加。无量天尊，多谢四老爷，要那么的我就回去了。他高高兴兴接过十两银子，当天离开开封回华山修着塔。到了当天的晚上，白云瑞睡不着觉了，紧皱双眉，是思前想后啊。云瑞一想啊，这件事儿啊，我得去，我得抢到我三哥徐良前头，倒不是为别的，我现在心成亲呐，大伙别再说我姓白的贪恋女色，什么事儿都不愿意出头，如果有这种舆论我都不如死了。显而易见，这一次是非常凶险呐。什么叫三教英雄会呀？明明又摆下了杀人的战场，给死去的妖道郭长达报仇啊！因此要死，我也得死这头一个，我不能让我三哥去啊！我三哥这些年够腻歪的了，我三伯父也死了，母亲又有病，三哥拖到现在都没完婚呐，种种逆事缠身，我怎么能忍心叫他去冒险呢？我去得了。他反来覆去就打定主意，你看一睡不着觉，他的夫人盖飞霞就发现了，将军你怎么了？有什么心事不成？夫人啊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不管什么事情我不能瞒着你呀，是这么一回事。人家夫妻感情非常好，白云瑞就把心里怎么想的以及小老道下书这个事儿如实的都说了。盖飞侠听完了一乐，将军你想的非常对， 我同意，你应该出头。三哥徐良担子够重的了，既是过命的朋友，你应当替他挑重担。夫人，这么说你同意我去？ 同意。 不过可有一样，你分析的一点都不假，凶多吉少啊。你把我留在开封，我不放心，最好我跟你一起去。 哎， 夫人说的哪里话来，那三教堂那是龙潭虎穴，你是一女流，你跟着我诸多不便呢。 不行不行不行，此事是绝不能这么办。 那我也不放心呢，你也不能一个人去。 那倒是，至于带着谁，我现在还打不定主意。夫人你看呢，我请哪位给我当帮手比较合适？ 那还用问吗？我看最合适的就是那个房树安，别看此人能耐不大，诡计多端，就冲他能抓住郭昌达，就说明他智力超群呐、啊。另外还吉人天相，天生有人缘，有人给他帮忙捧场。你带着方专得了。 对，好吧，夫人，我现在我就去找他。 白云瑞睡不着觉，披衣而起，开门奔校尉所。 等到了房树安这屋啊，俺老房自己正喝酒呢，开门一看，我说老叔，你这怎么回事？这么晚了，怎么跑我这来串门来了？树安呐，干什么呢？ 你喝酒呢？ 这么办吧，你先别喝了，到我那屋，我请客怎么样？ 哎呀，老叔，你跟我老婶都睡了，还得伺候我。 到我那儿，我有事儿跟你商议。 好嘞。 房树安也不管家里这东西了，跟着白玉瑞到了白府。盖飞侠把外屋收拾好了，也摆上酒菜。房树安到屋先给老婶行了礼，跟白玉瑞对坐。盖飞侠给摆好了酒菜，退到里间儿。人这夫人多礼貌啊，男人在这谈事儿，他不便插言，所以连听也不听。这屋里就剩下白云瑞和方树安俩人。树安呐、啊，来，老叔给你满一杯。 多谢老叔。 你喝了，我有话跟你说。 哎， 方树安杨伯把酒喝完了，白云瑞刚想说话， 你等等，老叔，我不是抢你的话啊。我先说，您找我什么事儿我都知道。 哦，什么事儿？ 我说老叔啊，你是不是决心想一个人赶奔三教堂？您怕吗？一个人太孤单，我老婶也不放心，打算找个帮忙的，叫我跟您去，对不对？ 好，太对了。舒安，你可真聪明，你猜的一点都不假，我正是这个意思。 哎，老叔啊，咱爷俩处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谁心里怎么想的当时就能猜到，尤其是您。我知道您这人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，没朋友两肋插刀啊。你看你跟我干爹你这一争，他要他去，你要你先去，我就断定你得先去，你是红脸汉子，你要去一个人那能行吗？一个人是死的，俩人是活的，你得带个帮手，那帮手谁呀？都饭桶啊，除了我还行。所以我就想着您给你找我，肯定是这么回事。 对，帅，你看我这么做应该不 应该？太对了，您不找我，我得找您，这番话我也得跟您说。老叔你说吧，咱爷俩什么时候起身？ 你说呢？ 我说呀，早早的就走啊，不用等什么九月九，那叫扯淡。 咱们提前一步先到三教堂，明察暗访，看看这帮王八蛋正策划什么，好做到心中有数。 对， 要那样，明天天亮咱就起身。 对， 咱们就假装查案子呗，溜溜达达在风球门外，咱爷俩集合，别让旁人知道，咱就走了。 也没病。 他们俩谈论好了，方淑安回去了，得收拾收拾。白云瑞回来之后，把应用之物也收拾好了，夫妻二人这才睡下。到了第二天，吃完了饭，白云瑞装的跟没事似的，先到前院差官棚校尉所坐了一会儿，然后挎着刀拿把扇到街上去了。咱刚才没说吗？开封府现在比较清闲，而且他们这个差事也比较自由，上哪去没人问。他先走了，方淑安跟着也走了，爷儿俩在风秋门门洞这见着了。 老夫都准备好了， 咱赶紧快走啊，别叫我干老知道这事儿就麻烦了。 不过呢，我就怕我干老将来他妈骂我，这事儿不好吧。 淑安你放心，你干老那事儿我包下了，他绝不能责怪你。哎，好的，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，有劲儿就可以往三教堂上使。爷儿俩商议好了，起身才要大闹三教堂。 有你的画面，蓦然夜里充满伤心的气味，让世事总相偎，你的容颜难掩面。乱心扉，乱世界，白天梦回夜不睡，心在反复纠结，毫不疲倦，不曾埋怨，愿你体会，一体会，多少心碎，多少罪，是泪或是笑泪，全是为你，真情绝对，不曾改变。 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，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，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带着方树安偷偷的离开开封府，赶奔华山修罗刹三教堂。 这两个人的胆子可太大了，这叫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他们要碰一碰，怎么厉害的金灯剑客夏随良和几位三教堂的堂主。路上无话，这天他们就进了潼关，来到花阴县。在县城里头东门脸儿有一座小店房，叫王家老店。方叔安一看呢，这地方挺肃静，就挨着城门不远儿。老叔，我看咱爷俩就住在这儿，你看着办吧。方叔安在前，云瑞在后，就进了店了。伙计一看吓了一跳，为什么呢？他一瞅这二位穿的金紫金鳞，相貌堂堂，特别是那个白脸的小伙，他怎么能住我们这个店呢？可我们这个店一般住的都是干活的人，赶车的啦，做小买卖的了，卖苦力的了，像这种客人还不多见。琢磨着大概不是住店的吧，也许有事儿，所以这伙计都没敢言语，到里屋给掌柜的送信儿，掌柜的亲自出来接待。这掌柜的也先是一愣啊，笑脸相迎，二位大爷，哎，你有事吗？房叔安一看这干什么，这是这二位变毛变色的啊啊！我们到这是来住店的。哦哦，是啊，二位，我们是个小买卖，店房设备比较简陋，不过那华阴县城里有大店房，不妨您往里走几步，挪个地方得了。哎，我说你这人真有意思啊，怎么你怕挣钱，拿财神往外推？不不不不，我的意思是说我这个店房太简陋，恐怕对二位啊有点配不上。哎呀，说的哪里话来，我们就乐意住小店，而且乐意住肃静的地方，你就不必客气了啊，给我们找个干净的房间研究是了。好了，既然二位大爷非要住，那我就感到非常荣幸。伙计，快把那个不用的那几间房子给腾出来，原来后边还有个院没用过，你这掌柜的准备自己住。这回为了招待云瑞和方叔安，特为把这院给腾出来了。你想掌柜的要住，那条件当然比别的屋要强得多了，四排落地，纸糊的顶棚，地下铺着方砖，小院还挺宽敞，平平整整的，院里头还栽着不少花。云瑞和方叔安进来是深感满意。不错呀，我你怎么说你那个店房简陋的，哎呦，这屋是最好的了，除此之外不堪入目。二位啊，一共三间房够用了。嗯，够了够了。说着掌柜陪他们进了屋。伙计赶紧打镜面水漱口水，掌柜的忙里忙外给沏茶，非常热情。等爷儿两个梳洗已毕，一边喝着水一边跟掌柜的闲谈，云瑞就问贵姓啊？免贵姓王。台湖怎么称？哎呀，我呀，老人都希望我多认几个字儿，所以起了一个字儿叫文。哦，王文，王掌柜。是是是。哎，买卖怎么样？不行，咱这个县也挺小， 来往的客人本就不多，再加上小店这个地方也背，每年的收入也就将就糊口吧。 哦，掌柜的，我们在这住恐怕时间短不了，如果要遇上事呢，也许能住到十月，也许呢住几天就走。你放心，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，只是我们的吃喝你们要好好给准备，到时候多给赏钱。是了，大爷您放心，这个事儿交给我亲自操办，保您吃喝满意。这伙计出去给抱的新被褥，把这门窗都给开开，把院里屋里收拾的干干净净，连点草刺儿都没有。这爷俩跟掌柜的谈了一会儿，掌柜就走了。到吃晚饭的时候，掌柜的亲自又给送来了。二位，您看看这个菜怎么样？咸了淡了，您只管说话，哪块不周到，您只管吩咐。嗯，很好。掌柜的一块吃，不，小人我偏过了。房叔安忽然想起点事儿来，王掌柜的啊，大爷有话您说吧。我你们这有一座华山吧，它太有了，三山五岳嘛，这是五岳的名山呢，哪能没有呢？是上这来的，一般的不是做买卖就是登山朝圣。 啊， 离你这儿多远？ 不远， 您出了县就看见了，那大山那太高了，方圆都几百里地。我那山上有没有个三教堂啊？ 有啊。 哎呀，那是华山头一座大庙啊，方才我说的朝圣就指这庙说的，每一年呢到了三月四月，那人都排队呀，香火可太盛了。今年呢不行，今年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来的香客比较少。有时候他们三教堂的人出来啊，到县里采买东西，当天回不去，也许就住到我这儿。我详细打听过，他们说今年也不有点什么事儿，叫那个什么三教什么会，说要在这里召开，因此呢把山给封了，谢绝香客，也谢绝游人，因此呢大伙得这信儿也就不来了，因此今年呢比往年的人少得多得多。那我再请问，比如说要上三教堂得怎么走？ 哎呀，可挺远呐， 您呢得出北门，出去之后呢走不了几步就是山路，您顺着山路一直往北走，如果遇上人您再打听打听哪座大山最高，三教堂就在哪儿，没有不知道的，离我们这儿大概得有三十里路吧。 好嘞，多谢多谢。 方叔安打听完了，爷俩也吃完了，残席撤下，掌柜的告辞也走了。方叔安和白云瑞一商议，今儿个哪儿也不去了，咱是好好休息休息，养足这精神，明儿个再说。这一晚上这爷俩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，一觉睡到第二天红日东升，爷儿两个起来梳洗已毕，在院里散散步，打了趟拳，踢了趟腿，活动活动筋骨，吃完了饭接茬歇着，一觉睡到日头摘西，爷儿俩又起来梳洗已毕，透空气，活动筋骨，吃完了晚饭，这爷儿俩精神头是足足的。方叔安跟白云瑞一商议，今天晚上咱爷俩别闲着，来个夜探三教堂。 禅把门窗关好了，把央用之物全带到身上，换好了夜行依靠，把包裹往腰里的一围，每人都带好了应手的家伙，斜挎百宝囊，把后窗我轻轻地推开，唰唰，爷俩出去，回首把窗户关严，是飘身上房。按照王掌柜的所说，是直奔北门。县城的城门早都关闭了，可是焉能挡住这爷俩呢？这爷俩顺着马道上了城，云瑞先跳下去，第二个是方树安。云瑞恐怕方树安摔着，在下头接了他一把。县城的城墙还不到两丈高，不成问题。爷儿俩跃出城墙，顺着山路是直奔华山修罗刹。哎，到了晚上，这山这个肃静劲儿就甭提了。爷儿两个往下一塌腰，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，云瑞在前，是房树安在后，往下一塌腰。白云瑞的脚力够多快，房树安撵不上他，把大脑袋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。 老叔，慢点慢点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 云瑞一乐，有时候老方跑不动，白云瑞就架着他胳膊跑。房树安受不了了，云瑞就抓着他腰带子跑。就这样一阵快一阵慢，在2更天的时候就来到三教堂的门外。爷俩停身站住了，一看，嚯，三教堂的前边是一片草坪，方圆呢足有15亩地大小，那草能有2寸来高，半天然半人工，经过修饰之后长得一般齐，绿油油的，远处一看就好像大地毯。这个带劲啊，踩着脚下松软，一股香味扑鼻，正面就是三教堂。这座大庙比莲花观能大的一倍啊，钟鼓楼分为左右，晚风一吹惊鸟铃，嘎啷嘎啷嘎啷嘎啷，发出悦耳的声音。往三教堂的左面看，有一片密林，往右面看，全都是石头建筑，看来好像坟地。最显眼的有一座7层石塔，究竟这是个什么所在，二人没来过，因此搞不清楚。正中央5道大山门，庙门关闭着，非常肃静啊。白云瑞想了想，低声告诉方树安，树安啊，我看咱爷俩不能一块儿去。 为什么？ 你想，咱们两个人就够单的了，倘若一块儿进三教堂，要出了事儿，外边的人连个信儿都不知道。因此我的意思，把你留到三教堂门外，我进去，假如我要摊了事儿，你不必管我，快回开封给你干老和各位英雄送信。 那哪行，老叔让你去我也不放心。 哎，说完我说这话不怕你生气，你就跟着我又能如何呢？听我的，不要废话，别说了。看着没，那有7层石塔，你就在石塔那附近等我，一会儿我就回来。 老叔，那咱俩约会个时间呢？你估摸着得多长时间能回来？ 嗯，四更天以前我指定回来。 哎呀，得用那么长时间呢、啊、老叔，你可赶早别赶晚，你要老不出来，我放心不下，我就背不住进去找你去。 别，绝对不允许你找我。如果过了四更天我还没出来，那就说明我摊了事了。你尽管走你的，别管，快去搬兵，听见没听？ 你好吧。 爷两个商量好了，方叔安奔石塔去了。你看离远处看那小塔不高，等离近了一看，上主天下主地的。老方就躲到石塔之后，冲着云瑞晃了晃手，那意思我就在这儿等你。白瑞点了点头，一个人就进了三教堂。越墙而过是飞檐走壁啊。等来到最高的房子上，白瑞单惊独立，手打凉棚往下观看。他估摸着三教堂能有13层大殿，一眼望不到边，寺外是一片漆黑，影超超好像第7层院子有灯光。云瑞闭住呼吸往下一探腰，就来到有灯的地方，摘耳侧听，好像有人在下面谈话，灯光明亮，人影晃动。云瑞就到了后坡，双脚挂住阴阳瓦，使了个珍珠倒卷帘，夜叉探海式把身子挂到后房檐上。现在呢是7月中旬，奔8月了，山上也比较热，所以这窗户都开着，往里边看，看得非常真切。云瑞拢目光一瞅，地中心放了一张大圆桌，中间镶着大理石的桌子芯儿，转圈是10几把大椅子，坐着那么10几个人，有10个和尚10个小老道在门的两旁垂手站立。屋里边是灯光明亮啊，白云瑞闭住呼吸，借灯光仔细观看，就见这圆桌子面的正中坐着一个人。这人中等身材，能有9尺左右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，散发披肩，用月牙金箍勒着头，宽宽的脑门，嘟噜腮，面似淡金，2道9转狮子朱砂眉，眼睛不大，格外的明亮，大鹰钩鼻子，菱角嘴，光嘴巴，眉弧，穿着一身鹅黄色的短靠，腰里沙着板带，眉黄的眼睛，撇着嘴，居中而坐。那些人的眼神全都盯着这个人，云瑞没见过他，所以不知道他是谁。但是往两旁一看，三教堂的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，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往下垂手观看，头一个就是边山卧佛寺3世必求卧佛昆仑僧，挨着昆仑僧是9头神雕纪成达，挨着纪成达就是那位血手飞廉江红烈，挨着江红烈就是那个老剑客飞剑仙朱亮。再往下看，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，还有2个生脸的老道，相貌凶恶，不知是哪儿的人。云瑞这么瞎猜，哎呀，莫非正中央 面似淡金的这个人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， 还真叫白云瑞猜对了。哎，正中央坐的这位正是夏随良。云瑞来的太巧了，金灯剑客到这儿才两天，每天晚上跟众人聚会，要了解了解三侠五义的情况，今儿晚上正谈这个事儿。白云瑞胆子多大呀，在众位高人的眼皮底下，他要把笔摸一摸，心说要知心腹事，单听背后言呐，我听听你们商量什么。因此他极小心的屏息凝神仔细听着。昆仑僧啊正白活呢，嘴牙冒白沫，介绍莲花观的情况。当他说到三侠五义小五义的时候，是大放厥词，祖宗奶奶全骂出来了。当他说到飞云道长郭长达被杀，这是二目垂泪，咬碎钢牙呀。云瑞听着心中暗笑，哼，心说昆仑僧啊，你不用替你徒弟暴打不平，我看你也要恶贯满盈了。云瑞正在这听着呢，就觉着肩头上有人轻轻拍了他一巴掌。这下可把小达摩吓坏了，一回头就见眼前黑影一动，唰过去一个人。这个人脚程甚快，顺着大墙奔西就下去了。白云瑞心说不好啊，莫非我进三教堂被他们发现了，不成，我得追他，说什么我得把他收拾了，不然的话走漏了消息和对我不利。因此云瑞一掌身在后就追下来了。你想那华山啊，多大个地方，夜深人静啊，这两条黑影一前一后，这一口气跑出能有五里地。云瑞就发现前面这黑影站到树林边上不动了，白云瑞就赶到了，借着蒙蒙的月色一看呢，是个出家的和尚。哎呦，这和尚也累得够呛，胸脯一起一伏，大口大口的喘气。白瑞也累得不轻啊。小达摩把额头上的汗擦了擦，厉声问道：“呆，什么人？”这和尚冲着白云瑞一摆手，往云瑞身后头看看，意思是看看有没有别的人跟来了。云瑞这一嗓子惊动别人没有，看这样他挺担心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请你小声讲话。贫僧，我乃三教堂的三堂主，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是也。啊，你是三教堂的三堂主，正是招长。云瑞心说坏了，我夜探三教堂被人家堂主发现了，这是我的仇人。因此云瑞举掌便砸。陈仓和尚往旁边一闪身，把云瑞的胳膊给拽住了，砰，且慢，小伙子，你可不要误会呀、啊，虽然我是三教堂的堂主，但是我跟他们可不同啊。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阁下，你是不是玉面小达摩白将军？不错，正是。哎呀，白将军，我有话跟你说，讲。 云瑞是提高了警惕啊，用手扶着金丝龙鳞闪电劈的刀把，瞪着虎目在这听着。陈仓点点头，白大将军，你自知其一，你不知其二。你认为我们三教堂三个堂主是铁板一块吗？不，我们哥仨闹翻了，我跟我大师兄二师兄走的不是一条路。什么原因呢？就从你们开封府三侠五义身上引起来的。他们听信了卧佛昆仑僧的谗言，九月初九要借着三教英雄会为名，把你们三侠五义小五义的人骗进三教堂，一网打尽，给郭长达与死者报仇。我不同意，我认为这样做手段太恶劣，也太卑鄙了。另外，我不允许他们在佛门禁地杀生害命，故此我们哥仨闹翻了。现在我一气之下搬出三教堂，隐居在后山观音洞。我每天晚上都到三教堂来一趟，我看看他们在干什么，耍什么阴谋。没想到发现你在那偷听啊。白将军，你胆子也太大点了。我不是小瞧你啊，你一个人深入虎穴，你这不是找倒霉吗？我也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你的锐气。白将军，你这一进三教堂，人家已经发觉了，你要走了是便宜，要晚走一步，你的性命休矣。 下在那头，寂寞不寂寞？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？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，寂寞不寂寞？ 牵你手，牵我手，感觉我的脉搏。深深了解，试着体会，用心好好感觉，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相悲。也许我的眼泪，我的笑脸，只是完美的表演。 听说北极下了雪，你看会也觉得它很美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想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皆妙，行八方宾客，小味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。 光光火一转身，你就心慌，泪汪汪，海蓝蓝，月亮如水，天空发光，心善良，看着你睡得好甜，芳香好梦无边，我的天堂。 忍不住我就摇摇晃晃，眼里无风起浪，心中悠悠荡荡，相思放不胜防，带着你抛开人海茫茫。